相识只伤心人生，相恋只知多怨恨，更爱你更多一份痛心。终于今天不再等，终于今天不再问，我要了蒙着泪眼做罪人。无论是爱与被爱，也是寸步难行，风甘雨劲，哪可守得稳痴心？谁能尽弃世上一切去做快乐情人？只好接受，这叫没缘分。 用简单

是被了解的，可以安心的飞，不怕累，即使证明也无所谓。梦是远离忧伤的机会，爱是自由自在的天空。 回你共度过风雨节，